不停一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听众你们好，又来到星期一夜晚11点的红门会了。上一集呢，我们就很荣幸邀请了 Alan Chan， 我们的英语王者，做我们嘉宾。今集呢，我们继续会有星级嘉宾来到我们节目。你们估不估到是谁呢？今次呢不再关于语文科了。今次我们请了我们英皇教育的化学博士 Samuel John 来到我们节目的。 Samuel，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Samuel 你好。 系 Samuel 你好啊，好开心啦！今日请到你嚟我哋呢个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哇，好犀利，博士，真系好高嘅学历嚟嘅。都想问一问 Samuel， 其实你读博士有冇话有啲乜嘢考虑嘅因素会决定咧？去读一个咁继续升学上去咧？ 哦，咁其实读博士呢个心路历程，哇，真系～好长好长， 系啊，好多年，同埋牺牲好多， 好多个花时间长咯、 啊。读咗几年啊？当时阿 Samuel， 如果成个完整由 degree 到博士，成个完整有冇5、6年啊？ 应该唔止系咪？ 唔止哦、 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就净系读个 degree 就3年啦。咁跟住就读higher degree 就读 master 或者 doctor 咧，咁就 depends on 个系个研究个成果去到边度啦。咁通常就系3至4年啦，系啦。 已經7年噶咯喎，即係 青春流逝， 好長啊，7年真 係好長啊，真係。咁其實讀博士嘅時候咧，有冇啲咩因素令到你咧，咦想繼續喺化學呢方面再讀上去進修嘅咧？ 哦，其實就喺讀 U 嗰陣時啦，咁去到 Year Two， 其實已經有諗自己嘅將來嘅，咁、就。看看自己的係嗰個長處啊、缺點啊，各方面考慮咗之後咧，咁其實都諗住係會教書噶啦。係啦，咁就教書。咁其實我咧諗過就係一係就一讀完 degree 就出嚟即刻出嚟教書啦。係 咯， 係啦，好正常。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 係咯，自己嗰陣時就諗多一樣嘢就係咧，如果淨係讀咗個 degree 出嚟教書，可能就嗰個經歷都未夠多。咁你教學生嗰陣時其實需要一啲俾佢哋。知更加多嘅嘢先可以教得好噶嘛，係啦。咁後屘我就諗住，不如再讀深入啲啦，係啦。咁因為化學科其實就讀完個 degree 就叫做識咗啲皮毛啦，叫做係啦。咁但係你要真係實踐嗰樣嘢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就真係要讀個係 master 或者 doctor 嘅嚇。咁嗰陣時就去到 year three 啦，咁我就做嗰啲 research project， 咁就。touch 啦，幾好啦，做得唔錯。咁就有個 professor 係啦，咁就邀請我，不如你試一試入嚟讀一讀個 master 先咯。嚇、哦，咁、我就話好啊，好啊。咁啊就住呢個機會就入咗去讀個 high degree 啦。係啦。 咁跟住 master 點樣去博上去博士嘅咧？其實 咁樣嘅就呢、這個科研界咧好得意嘅。佢、如果你想由 master 再轉去 doctor 咧、你嗰個 research 一定要做得有。個成果俾大家聽先 啦， 係啦，咁講樣嘢俾大家聽啦，即係可能大家以為讀 doctor 就咁真係硬讀啦，係咪啊？其實唔係嘅，嗰陣時就我記得咧，我初初入去嗰陣時，我都以為會有一啲guideline俾我哋啦，咁原來發覺唔係嘅，弊家伙大鑊啦， 入到去咧，係全部由零開始，全部都係 brand new 嘅。 嗯， 啊，咁即係話你要由master 嘅 year one 咧，就應該開始自己創作一啲全新喺呢個世界上未見過嘅嘢。 好困難喎，其實都幾大挑戰嚟嘅喎。 匪夷所思， 同埋 係困難， 係應該係咪你揀嗰個專業嗰下咧？其實嗰個 topics 已經好難揀嘅喎，因為你又要揀一個大家冇話研究得好入嘅嘢。然之後喺前人基礎上面再去推進一步， 係因為如果前人已經係好 well developed 嘅，我哋根本上就冇得再發展。 係 啊，係啦，咁同埋已經 well developed 嘅話咧，咁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已經用咗喺度噶啦嘛。因為其實我哋做科研最緊要就係發掘一啲 新嘅 新嘢，係啦，可以推進到個社會進步。 係，哇！呢個真係聽已經咧好難啫。咁如果入到去，真係乜都諗唔到咁樣樣，咪畢唔到業咯，真係。 唔係咁個。feel 就有嘅，係啦。咁我其實做嗰陣時係做一啲發光體啊，發光體即係例如我哋而家電腦 嗰啲 mon 啊， 係 啊，嚇。咁嗰啲嘢其實你例如佢啲密度再高啲，咁你嗰個清晰度、解像度高啲， 哇，好深啊，開始 嚟嘅。 即係光我就成日覺得係物理咁樣嘅，因為一個發光體係啦， 對化學嘅印象喎，真係 原來咁生活嘅喎，即係我仲成日以為係咧藥水撈藥水就會變咗另一樣嘢， 跟住加藍變綠， 係咯係咯啲咁嘅樣，跟住係咯，哇咁生活嘅喎，係咯發光體咁樣。咁跟住咧，跟住咧，阿 Samuel， 咁跟住就好彩，真係好彩嚇，咁就不斷地試嚇。咁嗰陣時其實我哋成班嘅同學啦，咁就讀 master 咁樣同學就哇，其實係好辛苦嘅。咁我哋就日與夜，夜與日咁樣做。咁佢當時我哋通，我記得翻八點半，跟住夜晚黑嚇，我以為係可以。照正常咁樣走啦，五點半六點啦，唔係嘅，原來都要好多時都要九點十點先走得嚇，咁不斷地反覆試啦，咁結果就真係試到一樣新嘅嘢，而嗰樣嘢經過教授咁佢嘅反覆嘅批核都發覺真係 work 喎，係啦，咁跟住就去到我覺得 master 完咗一年之後，咁個教授已經話。不如 Samuel 你試一試讀埋個 doctor 佢啦，係啦，用多年齡嘅時間啦，嚇咁就結果就成就咗呢個博士之路咯。 真係好高難度， 係啊， 即係同我哋中文科好唔同啊， 好唔同 一方面係。 不，其實阿洪 Sir 啊，中文科嘅博士又係點樣嘅咧？即係讀嘅嘢應該就唔係研究啦，係咪？唔係做實驗嘅啦，我諗中文 就真係都幾唔同嘅，即係等於我哋頭先我話阿 Samuel 話讀博士好大犧牲啦，因為其實我自己讀碩士我就冇話再去讀嘅。咁原因喺邊度咧？其實個考慮點好高，因為我哋咧嘅中文咧，我哋點樣去 proof？中文叻咧，其實好難講嘅喎。你中文係好多範疇噶嘛，你可能係你係寫作嘅，你見好多就算作詞人佢係咪博士咧？嗱，佢又唔係嘅喎，係咪啊？咁你話好多小説家，佢又係唔係咧？佢又唔係嘅喎。咁但係你會發覺啦，就真係人各有志啦。我哋中文科，因為咧，你譬如話實用功能嚟講咧，我哋就冇嘅。就唔會話係好似科研咁樣啦，真係要去到嗰個博士個專業位置先可以去研究呢一樣嘢。我哋其實平時可能你睇一部書，可能你睇《紅樓夢》，你都可以好有心得嘅喎。咁就係呢一樣嘢啦。所以變相我當時咧，我就會諗啦，其實我中文科我需唔需要話再上一步咧？但我就要犧牲啦。如果我自己咧，因為當時已經教緊書嘅，咁如果我就會諗啦如果我真係全副心力去即刻去讀咧？我就可能要放棄我教學咯。咁阿 Samuel 就係因為直接就去讀博士啦。咁我當時就係要放棄嘅。咁所以我就諗啦，如果我教書，其實我再讀一個 higher level 嘅個幫助喺邊度咧？我中文科嚟講，咁我就反而就唔係咁樣樣啦。所以我就係讀到碩士。咁我當時咧，我哋點解話都會讀碩士咧？因為同阿 Samuel 考慮一樣，就係你個 degree 咧又係皮毛嘅，好多嘢都。咁但係咧，我哋就諗啦，我當時讀碩士嘅時候咧，我就係專研古文嘅。咁啊，點解咧？因為中學就比較重視就係文言文嚇，所以呢個就會變相就係我當時個考慮啦，就係我會再接多啲唔同嘅文學範疇。咁所以我而家都會搞到兩科啦，就係中文科同埋中國文學科，其實就係咁樣樣嘅嚇。所以我諗就係可能即係唔同科種啊， 有種唔同啊， 嗯， 即係等於你話係咯，等於話化學其實你話到到碩士未必可以做到，哇！頭先阿 Samuel 話真 係，係啊， 哇！發光體咁研究個新嘢喎，係咪呢個都一睇都知唔係好簡單，係啦。但我哋中文嚟講咧，我哋都係要前人基礎上面去延伸。咁但係嗰樣嘢咧已經唔你 冇咁實際性，其實可能係一個思維或者係 上面咯，係 啊，修養嘅方面 咯，反而就變相就唔我就冇咁樣去考慮，就係咁樣咯。 咁其實 Samuel 啊，喺你讀書嘅過程之中咧，有冇一啲困難咧都遇過噶？跟住後屘要突破一下自己咁樣。 即係咧，阿 Samuel 你本身就博士啦， 嗯， 哇！人哋一定覺得哇，又 犀利啦， 一帆風順啦，係咪？哇！ 一定好叻啦， 有諗到個新嘅 idea， 呢啲真係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到喎，嗯！你叫我點樣諗一個新嘅嘢咧？阿 Samuel 細細個係咪都係好一帆風順？ 係咪已經考第一嗰啲嚟㗎？ 不如我講個故事俾你哋聽。 好啊， 好啊，好啊。 咁啊，從前啦， 啊，鬼故嚟㗎。 開頭咧係鬼故啊嗰啲嚟㗎喎，從前。 係啦，咁啊有個啱啱入升中嘅同學仔啦，係啦，咁就入咗間都叫做 OK 嘅名校啦，咁啊諗住讀書應該冇問題啦啩，啊點知咧？可能不適應中學的生活，又或者跟小學的讀的方法完全不同，結果第一年的是final 的成績，我記得那陣時就是整個form就199個同學，那個同學就是我啦。 哦，你 是199啊？ 就不是199，197 啦， 197 啦，197。咁點升班咧？當時係咪會有機會要試升喎？ 咁嗰陣時就冇呢樣嘢嘅， 因為始終名校啦，都冇。 咁跟住就當然就好擔心啦， 係咯係咯， 我都好擔心，係啦。咁後屘就請咗個補習老師，私人嘅，咁佢就一個 auntie 嚟嘅，咁就嗰個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咁就我記得咧喺 form two 頭啦，咁嗰個 auntie 咧就同我一齊温書或者逼我做功課嚇，咁嗰樣嘢。咁其實嗰度佢教嗰啲嘢咧就唔係一個嗰個轉捩點，最主要嘅轉捩點咧就係咧我喺佢嗰度咧係學咗一個係自學嘅能力啊。嚇，咁同埋咧個 auntie 就幫我開咗竅。開咗竅，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你大家都知道，你冇可能有一個老師長期坐喺個同學側邊去教佢噶嘛，係啦。咁我就記得喺form two 嘅學期中嗰個 midterm 咧嚇，咁我成績已經係大幅飆升咗，我記得就應該 around 110几名咁樣， 好大進步， 係咯，好誇張喎， 197到170，即 係 有80名到，係 啊 係 啊， 一跳跳上去， 學校老師都好 震驚喎，應該係咪 啊？係啊係啊，咁後屘就去到form two 中就已經停咗補習啦，跟住就自己讀，係啦， 學咗個學習嘅方法啦，思維上有個突破，其實真係好緊要。有時候 都係㗎，因為你唔係個個後生仔都中意讀書㗎嘛， 個個都 真係培養到都好緊要㗎。 培養到好， 我細個都好差㗎。 你又講下你啊，不如你細個點差先？ 我所以點解我話問阿 Samuel 係咪試聲咧？ 因為你係試聲係咪？ 因為我就係啦，我細個好差㗎。如果你講中一。又係噶，以前小六咧，咁啊成績啱啱都尚可以接受啦，咁啊升咗上中學，咁啊開頭咧覺得自己入間學校都 OK 啦，咁又以為自己好鬼勁嗰啲啦，細個一考第一日，咁啊拍啲成績嚇，點解份份都好似肥嘅？我當時就合格三科嘅咋， 邊三科咧？ 中文啦， 啊實有啦， 中史啦，同埋宗教， 哇， 全部中文科嗰啲， 中文科， 英文科全部中曬，招 free camp 嗰啲直唔使講啦。當時我哋低 form 咧係讀 IS， 唔知咩嚟，唔識噶，全部一代語言又唔識啦。我當時咧派啲卷咧，份份卷咧都係啱啱唔合格。OK， 啱啱唔合格。 啱啱唔合格。 我當時咧，我收份試卷咧，咁當時唔會咁八卦望隔離嗰個學生成績噶嘛，細細個咁呢啲都尷尬噶嘛。我當時咧，我係諗啦，我咁嘅水平咧，都咁嘅成績，咁應該好多人30零分啊，20零分啦。點知原來我係考爆尾嗰個。我當時我 O 咗嘴， 我 以為 OK 噶嘛，我 OK 噶嘛，咁應該係份卷心嘅啫。跟住派翻成績出嚟，死啦！我當時係240個學生嘅，我哋嗰陣時六班啦。我當時考幾多？好記得，234。 234，未來我哋每一年就篩五個，會留五個。我啱啱就係嗰個冇事嗰個，所以我每一年咧，哇過山車咁啊！第一年中一234，好啦，咁啊上咗 form two 啦，咁啊冇咗五個咯，即係235啦。咁當時又會留五個噶嘛，我可以死啦，我好大機會喎。於是開始有啲半發品，form two咧好少少，我考到220幾都冇事。到中三咧就真係的起心肝啦，就開始真係咧揾一啲自己叻嘅科目咧去。所以剛才我說我最厲害哪三科呢，就是用中文讀的三科，中文、中史和宗教。所以呢我當時已經明白，哎，我是要讀文科了。但當你呢真的去到中三突然開竅的，又是突然間可能是無論你身邊的人啦，去影響你呢，他會覺得說，喂，你是時候真的要讀下書了，如果不真的出來呢 要真的擔擔抬抬了。我你看到我這麼單薄，你都明白我不會是擔擔抬抬，我不行的，我知道我闖不出一片天，我都知道行行出狀元，但是這方面我闖不到一片天，所以我就明白我要讀書了，就是那一刻開始發奮了，就真的之後成績都可以了。好慘啊。所以我想我和 Samuel 都應該是這樣，就是小時候自己成績差過，反而是很小的時候 Form 1 Form 2更加明白，就是其實真的可以改變， 可以進步。 同學你覺不覺呢，就是因為我們曾經差過，所以我們更加明白同學不知道什麼。 是啊，真的是的。因為呢很多譬如我們差的時候呢，Samuel 不知道覺不覺差的時候呢什麼都否定自己，我很渣，唉，我不會成功。但是當你呢原來一個轉變呢，你是成功了之後，你會發覺其實很多事是你自己覺得自己不會成功，其實未必的，原來有一個好的方法啊，或者一個轉變或者人生的大轉變呢，可以令到自己更加之好咯。所以我們反而現在做老師呢更加有個同理心，明白成績差是不是真的兩個元素啦，是真的懶啦，還是沒方法呢？是如果懶的就要鼓勵他了，真係俾心機啊！其實諗下將來係嘛？如果係未有方法嘅，就學習。 盡量灌輸多啲知識俾佢。 冇錯。 係啦。咦？咁我唔問 Samuel 你中意啲咩科目啦？你實答中意化學科嘅。 係啦。 咁有冇啲乜嘢科目係特別唔中意嘅先？我知紅 Sir 就唔中意英文嘅。 我仲有另一科唔中意嘅。 仲有好多科㗎。好 多科 唔中意。我聽咗阿 Samuel 先。 阿 Samuel 唔中意邊科咧？ 我就。不如咁講啦，話我唔中意邊一類型嘅科目啦。 好啊，好啊，好啊， 我就我好唔中意就咁硬背嘅科目。 哦， 我就即係同阿紅 Sir 即係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硬背嘅，其實。不過我又唔係好識化學啫。 即係驚係背入腦，即係中史啊、 中史 細史 係 啲就會差啲。 我就中意咧，係識咗嗰個科目嘅原理之後咧，咁然之後佢個題目咧用唔同嘅問法，唔同嘅問法去挑戰我哋啲學生。 哇！呢個真係天生嘅科學人嚟，係 咯 呢啲係啊。 其實 Samuel 中唔中意經濟科？以前有冇接碟？ 有啊，係 咯， 有啊。 因為我諗起你又學個理論，跟住又去 crossover 咪類似，係咯，靠空嗰啲經濟科嗰類嚟嘅喎，係咪啊？ 我就 econ 咧。就跟我free game by 的成績一樣的。 哦，真係勁喎！真係唔講笑，我唔要聽 Sam 裝勁嘅嘢，我聽佢唔好嘅嘢今日。 啊，得閒揾阿 Carl 傾下經濟課。係 啊，真係哇，真係哇強啊，真係。Sam 唔中意啲背嗰啲啦，即係中西史嗰類啦，係嘛？ 咁啊，紅 Sir 咧，除咗英文之外，仲有冇啲咩係唔中意嘅先？ 細個咧講真咧，我就化學都覺得可以。我最唔中意係唔中意 physics 同埋 bio。因為我覺得英文很深，尤其是拜我。 你 cam 不用用英文 cam 呢就好一點，因為剛才我所說撈下啲藥水同埋解剖，你中唔中意嗰堂啊？我好中意嘅喎，即係唔係去到解剖應該咁講，我用字係係會嚇，拜我嚟嘅，係 咯， 死啦！我吉牛眼嗰個係拜我嚟咩嚟㗎？ 拜 我嚟 嗰個，拜我嚟㗎， 我記得啦，我記得 form two。IS 嗰科嗰陣時 ，IS 嗰時會撈住啲科目，原來嗰個擺我話，唉死啦！你又知道我真係 完全唔得， 完全唔得啦！真係呢科，係啦，真係唔得。我當時咧我就覺得好複雜啊，尤其是 physics， 我唔知點樣咩 啲力學啊、電啊嗰啲咧， 反射唔知射學個眼球咁，我都唔知咩嚟嘅當時，好難我覺得。我反而咧就倒翻轉咯，我就覺得啊，好似語文嗰啲我就自己中意多少少啦，因為嗰類。我想很多學生都是這樣的，你那科呢 成績係揾到成功感咧，會比較偏向有興趣。 係 啦係啦，我以前宗教都 OK 㗎，我好中意 宗教。你係讀 背金句咯， 啊 基督教啊， 係 啊背嗰啲金句咯。而家唔記得啦，但係當時覺得好開心㗎，背完之後咁又咁當然違反咗個原意啦。咁但係其實佢計分㗎嘛，細細個咁細細個個諗法好單純嘅啫，點解而家咁樣樣係嘛？咁、所以當時我就會中意啊個文字上嘅嘢、我唔係好中意嗰啲數理方面，冇天分咯，覺得好深。 始终咧，真系兴趣好紧要啊！对于读书嚟讲，有兴趣嘅科目咧，自然会俾多啲心机落去啊，会想追求更加好嘅成绩。咁跟住有更加好成绩就咁样，更加会咧想努力去读啦。咁其实倾翻，如果话而家香港学生啦 ，Samuel， 我觉得而家香港学生咧，有啲乜嘢系所欠缺，或者佢哋可以从边方面继续进步嘅咧？ 如果你话欠缺嘅，我又真系唔系好觉得，我就反而觉得咧，其实而家呢代嘅同学咧，就同我哋以前嗰代咧，就有个唔同就系、我觉得佢哋系反而聪明啲，因为阿洪 Sir， 你觉唔觉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比较真系比较填鸭式嘅啲教育，咁先生讲，咁我哋咪接咯，咁而顶多就我哋自己再分析多啲，再自己学多啲。咁但系而家呢代嘅同学就唔系嘅，可能先生未讲，咁其实佢哋已经有自己嘅一套噶啦，咁就同埋佢哋比起我哋就同一个年纪啊。更加有嗰個係創新性，你覺唔覺？ 覺啊，因為佢好得意，反而有陣時係創新得好誇張添喎，令到我哋會覺得佢太多啦，又要減翻嗱，譬如作文題材啊，即係嗱，我哋Samuel 喺度，今日要問下佢，喂 Samuel 啊，你覺得咧正常學生咧，如果寫遲到咧，你覺得佢通常會點樣樣寫啊？ 寫遲到啊？ 係啊。 我都唔想噶， 俾原因咁樣啦，今日唔小心啊，鬧鐘冇響咯。咁但係而家咧，啲學生即係我哋以前啲人可能真係咁樣樣諗噶，但係而家學生唔會啊，佢知道咁樣樣就叫老土，唔會啦，已經唔會一定唔會咁樣樣寫，佢哋反而諗得好誇張噶嘛。 例如咧？ 例如我都講過俾你聽啊，以前都同你分享過，即係佢哋會話自己俾警察查身份證， 懷疑 小提琴入面藏有白粉嗰個嘛，即係你係咪有係咪好好爆啊？ 即係好似當佢一個戲劇咁樣 咧。係啊，反而而家咧啲同學係好創新，係啊，同埋係好靈活，我覺得好靈活 嚇。可能都關資訊科技事，即係接收嘅信息好多。 始終好多時我哋好多資訊喺網絡上面一撳就會有，變相咧佢哋已經係有基本嗰個常識諗法，咁但係佢哋開始咧就會更加明白，而家呢個年代咧，始終個文憑試係變得好多嚇。如果我哋講中文科，唔知化學科又會變成點？一陣間我哋真係請教一下，即係睇下又認識一下。但係咧，你話而家始終個學制變得太多，所以變相啲學生都會明白就係已經唔可以再係一本天書去做。我諗我哋三個咧，當時讀書年代咧，大家都應該讀過一啲叫精讀嘅嘢啦。 而家 你反而發覺，而家就算啲精讀都唔係好硬板板嘅，都係會好多思考題啊、延伸題咁樣樣嘅。係啊，所以而家呢一代反而頭先阿 Samuel 話覺得佢哋冇乜欠缺都係嘅。佢哋反而真係唔係話爭啲乜嘢嘢，但係反而可能係未必知道邊一樣嘢係會對自己最有益。反而可能是過度地很多嘢都認識咗啦，咁但係其實考試又中意邊一樣嘢咧嚇，或者未有一個聚焦點咯，所以而家其實我哋會發覺考試局咧好多時出現啲試題咧，有啲學生咪會話：哎，點解個題目又咁嘅咧？咁其實因為始終你話創意嘅話咧如果中文科啦，咁啊好多延伸創意答案嘅，所以變相就會好多人會問啦：誒點解要有呢答案咧？咁樣樣咯，係啊。 咁其實係咧，睇佢哋咧接收新嘅知識之餘，咁點樣可以令佢哋吸收新知識之外再進步咧？多咗資源俾佢哋咧，啟發思維啦。咁點樣可以再進步多啲咧？ 我覺得咧頭先講開同學欠缺啲乜啦。我諗其實唔係就係呢一代嘅，每一代都係嘅。就係個讀書嗰陣時嘅專注力因為而家俾我嘅感覺就係、通常成績差嘅同學咧，佢唔係唔勤力，佢唔係冇嗰個思考能力，但我就發覺好散啊！佢又想掂下呢樣，掂下嗰樣，即係可能佢温書嗰陣時，佢當係温緊中文科嘅咁但係可能佢個腦唔知飄咗喺邊度即係我覺得就係個專注力其實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嚟嘅。 專注好緊要啦，尤其是係讀書嘅，我哋任何科目都係噶啦，靈活或者咧要大家去記一啲嘢嘅，都要咧入腦喎。其實 自己都要温温一温啲基本理論啦。即係就算你話，我諗啊，就算化學科好靈活都好，佢都要學一個嘅基本嘅理論，再發揮延伸多元性咁樣去做。但如果我哋基本嗰個理論咧未掌握咧，或者含糊不清咧，個 concept 唔好咧，其實都一定會有影響到我哋嗰個能力啦。 係啊，同埋尤其是好似化學科啦，我哋成日都聽到話清 concept 呢樣嘢嘅，其實係咪真係有得要清下 concept 先至可以嘅咧？ 哦，絕對係啊！咁就因為化學科呢一樣嘅科目啦，就唔係話你可以中途插入去就可以讀得好嘅，因為前後全部係一環楞一環咯， 連貫嘅。 冇錯啊，係。 即係如果唔識其中一個 topic， 就應該好影響到成個嘅諗法噶咯，同埋學習噶咯。 係啊，所以逢親 cam 咧讀得好嗰啲咧，我見到即係例如講翻啲補習同學啊，通常都唔係 form six 先嚟補嗰班嘅，係好多都係 form four。或者最問啊，最問啊 ，form four 尾 ，form five 頭腦，嗰班嘅成績真係遠超 form six 插班嘅同學。 其實我哋中文科都係啦，你會睇到咧，由細個跟到你大嗰啲同學仔咧，佢哋根基係真係比較好嘅。 係啊，係啊。 接收嗰個能力啊，或者咧係累積上嚟嗰個中文知識啊，都係會靈活運用到嘅，係唔同嘅。所以咧，同學仔記得咧，唔好真係覺得選完科啦，跟住中四可以攤頭下，唔好話要繼續努力咧去接收更加多嘅知識。 其實都係要連貫性好強， 係啊係啊 ，Samuel 即係咪都好似我哋語文科咁樣咧，係要step by step 不斷每一個 topic 都要慢慢去浸淫累積。是不是都是这樣的呢？可不可以斬件式的呢？即例如我說， 我先溫了 A， 我溫了光學，我不知道關不關事我先溫了 A 這塊東西的代詞A 這塊東西，那麼 A 這個很專門，那其實我夠不夠考試的呢？或者我可能我十個 topic 我選八個，那又得不得的呢？ 如果你說斬件式，就某些 topic OK 的，不過就真的要例如堂上面通常我講講書的時候就例如那個 topic一拉到一啲同之前嗰啲課題有關嘅概念，但係嗰啲概念好多時候我知道啲同學唔識嘅，我會提翻，咁就會佢哋對於佢哋接收咗好好多。始終都有關聯性，不過你話完全斬見識得唔得 ？OK， 咁當然就冇之前連貫落嚟補嘅。 即係簡單講就係五星星就應該唔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補底嘅三啊四啊個目標就勉強啦。 我哋再提高咧，提高啲啲，五都得嘅。 五都得，五 OK 嘅斬件。哇，咁都好啲。我哋呢啲就係唔識噶嘛。咁所以我讀嘅話，我就真係哎呀，我斬件。不過呢啲就真係唔啱嘅。其實應該就真係要成個連貫性啦。咁啊去慢慢逐個逐個去，同埋發掘個興趣咯，係嘛？阿 Samuel 係咪都覺得成績好嘅學生都係天中意化學嘅咧？有冇啲你見過話好唔中意化學，但係又成績又 OK 嘅咧？ 哦，其實咁樣嘅，通常入嚟補德嘅同學啦，初初都應該係成績冇咁好嗰班嚟嘅，咁佢哋就因為成績差，所以先至冇興趣啫嘛。 係咯，係。 咁但係就當佢哋喺呢一科嘅成績獲得過一次成功之後，佢哋會好開心嘅喎。咁跟住佢哋自己個興趣出翻嚟嘅咯喎。咁其實興趣其實咧個 interest 都係建基喺嗰個 成功感 嗰度。冇錯。咁其實咧，啱啱同阿 Samuel 分享咗好多讀書嘅心歷程啦。咁我哋另外一啲精彩嘅內容留翻下半節再同大家分享咯。咁陣間我哋再見啦。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种番野受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十点至十一点，迎希怀想曲。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窃窃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至十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听众你哋好，又翻到嚟我哋红门会啦，继续会同大家咧，同 Samuel 去倾下咧，佢嘅教学上面有啲咩心得啦。咁都藉呢次机会啦吓，好多同学咧都叫我要问一问啊 Samuel， 究竟读化学咧有冇啲乜嘢温习嘅小 tips 或者系秘技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好。哇，咁呢個真係要需要少少時間嚟講。 我哋洗耳恭聽， 真係啲學生攞定筆嚟去。 係啦，要 mark 低嘅呢啲真 係。呢啲好緊要，因為呢啲係心得啊嘛。 喺我哋紅門會獨家播放嘅。 阿Samuel 點樣讀嘅咧？其實化學。 係啦。嗱，咁其實就正如頭先所講啦，就係因為化學科咧，就每一個單元同另一個單元咧係有個連貫性喺度嘅。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咧，例如topic 一，你識咗佢嘅技巧之後。咁用 topic 一嘅技巧咧，再去讀 topic 二， 嚇， 咁即係話佢一路伸延落去嘅。咁由於一環掹一環啦，所以個底就一定要 OK。係啦，咁可能你話我個底唔 OK 喎，有咩特別嘅方法可以做到啊？咁呢度或者我建議幾樣啦。 好 啊，呢啲真係攞定紙要 mark 低啦， 頭先撳炸啲 cam， 我都 mark 一 mark 先。 好啦，咁第一樣就阿洪 sir， 你有冇聽過一樣嘢叫做flash card？ 哇！死 你 又考我啊！上次啊 Alan Chan 考我啲英文化學，我真係冇聽過咩嚟㗎？ 哦，其實咁樣嘅就通常咧，我哋讀每一個 topic 啦，咁佢每一個課題入邊都有一啲好重點嘅要識嘅概念㗎嘛。 啊， 例如我求其有一個課題叫做 metals 金屬，咁初初讀金屬嗰陣時，啲同學最唔識嘅咧就係咩咧？佢哋嘅係化學反應、石方程式嗰啲嘢啊。咁所以我就建議通常咧，每讀一個課題咧。就用一啲卡或者一本簿仔啦，就去 mark 低嗰個課題重點喺邊度。你做題目你錯啲乜，唔識啲乜，咁你例如嗰個月係讀嗰個課題嘅，你咪得閒咪攞出嚟揭幾揭咁樣咯。咁你正所謂日積月累啊嘛，呢啲都會係咯。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好多我哋啲同學咧，佢讀咗之後咧答個問題嗰陣時，你覺唔覺係明明個題目問嗰樣嘢？他就以為識，跟住答咗啲完全唔拉更嘅嘢，你講唔講？ 都會啊，會啊，會啊。 係啦，咁呢度我就建議同學咧，就試一試用唔同顏色嘅marker， 係 哈利 marker。咁就例如你每一次見到嗰條題目 出某一個 keywords 或者 某一句個問題的重點，咁、然之後你分析一下，咦點解次次一見到嗰條問題嗰句嗰、那個 keywords 嗰個 marking scheme 都差唔多，都係答嗰扎嘢嘅，咁、我就通常用同一隻 marker 咧去配對翻、例如題目一嘅 keyword 就配對 marking 一，題目二嘅 keyword 配對 marking 二，咁、如是者，咁你一温翻筆記嗰陣時，你就會發覺係喎、原來啲題目唔係我哋想你之中咁難嘅喎， 唔係太變化啫，都有方法做。 小技巧 喎、係咯， 雖然每一年個 marking scheme 個字眼上會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入邊嘅係啦，都係嗰樣嘢啦，係啦。 明白 嚇。咁另外咧，第三啊，紅Sir，你覺唔覺好多時啲同學認為讀 cam 係要好多嘢背係咪啊？ 會啊，會啊， 都會啊。其實好多科咧，好多學生都會覺得啊，科科都有嘢去背一堆嘢、cam 我因為我唔識 cam 啦，咁但係咧我就會知道咧就係、佢本身頭先阿 Samuel 已經講話好多種嘅唔同嘅 topics 啦，咁樣樣都一定有個理論㗎啦，即係等於話我有讀經濟嘅，咁我都知道有好多條定律啊要温啦咁樣，係啊都多嘢温㗎喎，咁啊點樣處理咧？ 嚇咁就我自己其實就創咗一啲嘅記憶法嘅， 哇好犀利喎 ！Samuel 裝嘅記憶法有冇命名先 ？Samuel 裝。 就叫做 Samuel 裝嘅 法， 叫 Samuel 裝嘅法，勁啊！呢個好首度公開喎，呢個喺呢個電台係啊，喂，講嚟聽下 Samuel， 好啊， 學兩嘢先。 就其實記憶法咧，就坊間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派系嘅，咁就你都知道好多記憶學校噶嘛，咁其實咧我綜合咗佢哋唔同嘅派系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其實就得兩樣技巧嘅啫。 哇，勁喎！好，講嚟聽下先。 嗱，其實人咧對於純文字咧個記憶力咧係差啲噶 嘛，應該圖畫好啲。 冇錯啦， 冇錯， 圖像法，圖像法， 嚇、 即係例如我講，例如你又係讀金屬嗰課，咁若果你淨係背嗱，我呢隻金屬有咩用途，嗰隻金屬有咩用途，咁一嚟悶啦，嚇、咁二嚟你記得今日。第二日都唔記得咗啦，係咯，咁所以我建議就同學，例如用個圖像法去將嗰個影像記咗落嚟先，即係例如啊，我問紅Sir你屋企個窗框用咩做 啊？係咪鋁啊？ 係嚇，咁你 好驚，好大壓力啊！鋁係咪鋁啊？直情鋁咁樣樣，哦，係好答到，好嘢，好叻， 係啦，咁你喺個腦入邊。有呢個 picture， 咁你先至聯想到係咩㗎？係 啱啊！頭先阿 Sam 問我個客，我都即刻諗喺屋企嗰個窗啊，真係 究竟係咩樣嘅咧？ 係我諗緊係咪要 我都有攞喎，其實 玻璃我係諗緊，好危險， 錯咗好攞， 係啦，圖像 係啦，咁當然有好多種唔同嘅圖像法啦，咁呢啲放堂先講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個係聯繫法，聯繫法意思即係話咧，你要將例如 A point 同 B point 同 C point 嘅關係咧，揾一啲方法就連埋一線，連埋一線。我求其講個爛 gap 俾你聽。 好啊好啊。 我例如我哋讀咧就 copper 銅咧，銅呢只離子咧係咩色嘅咧？咁啊銅係藍色嘅， 藍色嘅銅原來我以為啡色添。 我以前讀過都唔記得咗。 喂，紅Sir好嘢喎！ 我都以為啡色。 咁銅係啡色。 我打遊戲見啲銅係啲 銅 係 啡色 嘅 喎。係啊。不過我頭先講嘅就係銅嘅離子。 哦，所以唔專業啊！我呢啲真係完全真係九唔搭八，你見到我。 你都係翻返去文學中文科嗰度啦。 咁跟住咧，阿 Sammy， 咁通常啲同學咧記，我哋要記淨係方科要記係13隻嘅離子嘅顏色嘅。咁有啲佢哋好難記噶嘛。 係啦，十三。 咁我就叫佢嗱揾啲同啲同義詞聯係埋一齊，例如咯，銅係藍色啊，嗬。 銅係藍。 即係藍色嘅銅啊，嗬。 藍色嘅同學啦。 男同學啦。 咁即係男同啦，咁即係男仔啦。爱啦， 系啦，哦， 系 咯， 系 喎， 容易记好多喎，咁样， 系咯，我都知喎，今日 整多一两个， 系咯，整多两个啊， 整多两个啊， 系嘛， 好， 课堂先讲啦，呢个系嘛，应该， 好， 买啲关子先， 系啊，买啲关子先， 买啲关子好啊，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咧？ 好啦，咁当你呢啲基础嘢就掌握咗之后啦，咁当然我哋做任何嘅学任何嘅subject都要系要实践啦，系咪？你一定要做题目啦，啊，咁我。就見到有好多時啲同學咧，就佢因為一開頭就去試一啲比較深嘅題目，何為比較深嘅題目咧？就係嗰條題目已經將好多個唔同嘅 topic 嘅嘢咧，擠曬喺度， 混合 係啦，你 cross over 咗，咁你如果個底啱啱先至 OK， 你又即刻做呢啲題目，你好有挫敗感。係 啊， 咁所以咧，如果係能力未到某一個位嘅同學，我建議就先做咗啲淺嘅題目。淺嘅題目意思即係話咧，佢一開頭咪例如頭嗰五條嚇問嘅方向都係差唔多嘅，嚇咁你做熟咗嗰個模式之後咧，咁你先至去做一啲需要融會貫通嘅題目。 嗯。 係啦，咁就 從序漸進咁樣咯。 係啊，咁同埋 CAM 呢一科嘢咧，最難嘅地方咧就係例如佢第一個 topic 學完之後，出嗰啲題目咧就唔係淨係出 topic one 嘅，咁好可能會出 topic one 加 topic four 再加 topic seven mix 埋一齊。 係啦，咁呢一個你係需要有個最基本嘅做淺題目嘅能力嗰個先，咁然之後咧熟咗嗰樣嘢啦，再增加了你的綜合能力，咁先至可以 tackle 咗啲 嘢，先 可以 推敲到啲延伸啦。 係啦，個流程大致上係咁樣啦。 咁其實中文科咧，如果同化學係咪有好大嘅分別嘅咧，洪 Sir？ 嗱，如果你話我今日不如講少閱讀理解啊， 好啊，好啊，好啊。 其實我哋咧嗱都結合少少中國文學啦，因為咧我聽阿 Samuel 講化學咧就似啲中國文學咁啊，又咧你唔同個年代咧有唔同嘅作品咁樣啦，譬如唐詩宋詞元曲咁樣樣，咁佢哋無論體制啊，無論風格啊，都會有所唔同嘅。咁但係咧又係啦，會 mix 埋一齊考嘅，即係例如話啊，唐詩同埋宋詞佢呢個風格有什麼相同相異之處咁樣，係啦。咁如果呢一類型咧，咁我哋好自然啦，就會你有基本個概念先會做得到。譬如你話講翻中文咁樣樣啊，嗱就你話係咪要一個咧唔同 topics 咁樣樣咧？因為我哋中文閱讀理解就未必咁樣樣去分啦。嗱，譬如我哋會有散文啦，有文言文啦。我反而如果閱讀少 tips 咧，都可以俾啲聽眾了解一下。其實我哋第一件事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咧嗰種係咩文體先。嗱，譬如寄敘文啦、描寫文啦，同埋議論文咧，寫出嚟嘅風格咧，其實本身就唔同嘅。咁所以譬如我譬如第一個 tips 啦，我就話如果睇説明文咧，嗱，因為説明文係咩咧，就好似一個説明書咁樣啦。説明書講求啲咩嘢咧，就要清楚。咁佢清楚咧，好多時咧個主旨句咧就會好鮮明嘅，好多時就會擺第一句嘅。咁所以咧，嗱，當然就唔係次次都係第一句嘅。咁啊，但係如果嗱基本嘅題目咧，好多時第一句就會有幫助。咁嗰類咧就會用呢個方法咧去做咧，就會好容易做得到啦。咁但係倒翻轉咧，如果寄敘抒情文咧，佢就唔會話有個主旨句嘅，即係佢唔一定會同你講話，譬如呢文章我想講母愛嘅，佢唔一定第一句話母親真係偉大喎，唔一定咁樣樣噶嘛。佢可以就係用一啲事件嚟去反映母親對佢嘅關懷，佢唔一定會出呢一句嘢嘅喎。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寄敘抒情文咧，我哋就要勾畫個概念啦。例如寄敘抒情文係做啲咩咧？我哋先明白寄敘文做咩先。寄敘文咧係寄敘事件嘅，咁寄敘事件繼而就通過呢個事件咧抒發相關情感嘅。我哋就留意兩個嘅重點啦，就係例如嗰個段內面，我哋揾下咩事件，同埋揾下啲咩情感字句。咁我哋就會好容易睇得明咧寄敘抒情文啦。但係倒翻轉，如果你呢套方法放落去議論文嗰度睇咧，睇唔明嘅喎，因為議論説明文咧就講 point 嘅，就會講個主旨觀念啦，係啦。所以如果你講閱讀理解咧，第一樣嘢呢個就要注意咯。咁你睇文言文咧，嗱又唔同嘅喎。嗱，譬如睇文言文咧，我哋要留意下睇下佢係咩嘢嘅題材啦，散文啦、詩啊、詞啊定原曲咧，咁又唔同嘅喎。因為咧佢唔係話啊，我識個文言文嗰隻字咧就會識解嘅。其實我哋要睇個風格。嗱，譬如你睇古典嘅散文咧。我哋細細個讀書，我諗老師都會咁樣啦，又係咩擴充字句啊、睇部首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咁簡單咧，我哋又唔會話睇唔明啦，係咪？咁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睇唔明咧，好多學生睇唔明唐詩嘅。 哦。 咁點解咧？嗱，唐詩咧佢有好多種噶嘛。咁啊啲叫絕句啦，四句；律詩啊八句啦，嚇。咁啊如果係排律啊十句或以上啦。咁有啲古體詩，古體詩好散嘅。咁第一樣嘢咧，我哋都要啦，有個基本基礎啦。咁啊知道曬嗰堆係啲邊一類型嘅題材先。咁但係唐燒得意㗎，你唔可以咧逐粒逐粒解咁樣樣嘅，即係唔係似咁樣藏詞明月光咁啊，藏詞啊明月照影啊，唔係次次咁簡單嘅。好多時咧，可能係兩句句子咧要拼埋一個畫面啦，就類似圖像咁樣樣啦。佢咧唔係話硬巴巴逐句逐句上埋下嚟，你要將佢拼成一個圖畫一個畫面，咁你先會解得到嘅。所以佢就唔會係語序順序啦。咁我諗中文嘅閱讀技巧咧，就會有呢一樣嘢咯，就唔會係話啊好硬斑斑啊，一個技術可以走通天咯，係啦。 咁聽咗兩位名師咧對化學科同埋中文科嘅 tips 啦，咁都想問一下 Samuel， 咁就住今年咧，我知道你個教學上邊都做咗好多新嘅嘢俾同學仔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哦，咁啊突破 课嚟讲咧，就其实同洪 Sir 都一样啊。 唉、今年我哋咧都好辛苦啊， 做好多嘢啊吓。 系啊 ，Samuel， 你今年加强咗啲咩嘢啊？ 今年啊，咁或者先讲咗课堂入边所用嘅笔记啦。 系啊 系啊。咁头先我哋都讲咗话，读 cam 有啲咩 tips 啊？ 嗯， 系。 咁其实嗰啲 tips 我哋就做咗一本。應該咁講，一期我哋就一本嘅筆記嚇。咁嗰本筆記有咩好處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好明啊。而家啲同學仔咧，你要雖然讀個科目個數量啊冇以前咁多，咁、但係每一個科目入邊嘅料又讀好多嘢， 係、 基本上自己唔會再有充足嘅時間咧去做啲資料搜集啊嘛嚇。咁、所以我哋就做到咧，就係希望大家用一本筆記， 嚇、 一個課題，咁、就全部嘢都包曬啦， 包含曬啦。 舉個例子。我哋讀 cam 每一個 topic 唔係散沙沙咁讀嘅、我哋要經過好詳細嘅分類。咁、份筆記咧就已經係好清晰咁、例如將嗰個 topic 分咗做十大類、而十大類之中咧，每一類入邊再有三個 point， 每個 point 入邊再有啲細嘅 point、 嗯。 咁啊，希望做到好、清晰嘅概念俾大家睇到。喂、呢個課題要讀啲咩先？係、啦，咁你有個 幫佢做個歸納先。 冇錯啦。咁當你有個係成個大嘅 picture 喺個腦入邊之後咧，咁、份筆記就會由淺入深啦。 嗯，係咯，起碼你做一條題目咧、你會諗翻個筆記入面有呢一堆嘢，咁、揀答案都喺呢一堆度揀咧，就簡單好多啦。 冇、錯， 好似我哋閱讀理解咁樣樣，係咪啊？ 即係， 譬如嗰啲咧做嗰啲段落大意啊，或者嗰啲結構作用咧，譬如你一開始你教咗佢啊，第一段咧通常答案就係點明題旨啊、或者交代背景啊，咁佢有個諗法先，再答落。佢咧有機會達到標準答案啦，就係呢一樣，係咪？ 咦，另外咧，我都見到咧啲同學仔咧，好多拎住張卡喎、好似嗰啲 V I P 卡咩乜 牌， 好 型喎，講真係， 係啊，唱 K 氣氛卡咁樣。 咩嚟㗎咧？咩嚟㗎 ？Sammy， 哦，嗰張其實我係今年整嘅一張全新嘅membership 卡，嚇、咁我。其實嗰張卡咧嘅用途咧，就係希望同學咧就每報一期我哋嘅常規班啦，嚇、咁跟住咧，佢哋就可以憑嗰張卡咧就免費去考一個模。 哇！呢、這個好高成本，係 咯，好高成本喎，都 高成本。 通常我哋呢啲 不計成本㗎啦， 不計㗎啦， 為咗教學真係哇好。會進步好大， 咁又真係一個系統訓練嘅咯 ，Samuel， 係咪譬如你係啱啱當教完嗰個 topic 啦，咁啊即刻就會揾一個咧 Samuel 你自己出嘅題目啦，咁啊對應住今年嘅就化學科嘅文憑試，咁咧就同佢去訓練翻嗰啲嘅深啊簡單嘅題目攞嚟做個評估咁樣樣咧。 係啊，冇錯，其實嗰份 mock 卷咧就最主要即係有兩個功能啦。咁、第一就係將我哋啱啱學完嘅嘢，嚇、連埋之前我哋建基咗嘅另一啲課題嘅嘢咧，就一次要同大家温咗佢先，嚇、咁温完之後，咁你知道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啊嘛，唔好再以為我識， 係啦， 但其實唔識噶嘛， 係啊，可能係睇唔到個世界， 係啊， 係啊， 咁跟住你就每一次係去。評估自己的分數，然之後希望我其實會俾一個係評分標準佢哋嘅，嚇、等佢哋知道咧，如果你想攞係啦，你想攞 level 五嘅，咁、你仲爭啲咩咧？仲爭幾多分咧？每一個分數去追嘛。如果唔係你慢，即係你就咁叫佢，俾身佢温書，好空泛。 咁啊係啊，佢實覺得自己好勤力噶嘛，係咪？正常學生都係咯，我温兩個鐘咁算唔算勤力啊？一個一日又未必噶喎，係咪 啊？ 睇住個分數就會容易睇。 咁紅Sir，我知道你好似都有mock嘅喎。 有啊，哇！頭先我所以就話阿 Samuel， 你今年真係 你今年鐵人啦、 啊，哇！真係 不計成本 啦，真 係 呢、這個、因為我哋去 set 一個 mock 咧，其實我哋要去攞個場地啦，咁要去 set 份卷啦，咁同埋係真係要精心去計，因為每一年啲卷都要變嘅。因為你都要對應住下一年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年都會去重新去審視啲題目，今年大唔大機會？咁我今年咧都係嘅，都會擺咗都係啦，報我常規班嗰啲，我會送咗個 mock exam 俾佢。咁我咧就主要係訓練閱讀理解。咁原因喺邊一度咧？因為閱讀理解咧，大家都會知道就係我哋睇得明中文字嘅。咁但係點解會做唔到個答案出嚟嘅咧？咁、其實源於又係啦，因為有啲嘅中文知識，因為譬如我都講少少啦，閱讀理解嚟講咧有兩個嘅大嘅 topics 嘅兩個大嘅題目嘅。咁第一種咧就係閱讀類嘅，就真係要即場睇嗰篇文章，即場去判斷咁樣樣，咁就考閱讀能力嘅真係。咁另一種咧就係中文知識類。咁我自己咧都係會中文知識類即係邊堆咧？譬如寫個手法，即係無啦啦問你記敘手法係啲咩啊？有五個咁樣樣。咁如果本身我唔熟嘅話咧，咁就會答唔到嗰類。咁透過呢一啲嘅卷咧，最好嘅地方邊度咧？就係、是、我同阿 Samuel 其實有啲班都會去 live 去監考啦。我覺得個效果好好嘅。 因為點解咧？當我見啲學生去做嘅時候咧，我就喺側邊咧望一望佢嘅答案啦。咁、從中咧亦都可以了解咧，而家學生咧佢錯嘅通常係邊一度？ 弱點係啲乜嘢？ 冇錯啦。咁、如果我哋知道咧佢有啲咩嘢嘅弱點咧，我哋課堂上就可以對症下藥啦、就會提出啊，點解我哋啊，譬如阿 Samuel 教咁多年書啦，都會好清楚呢個 topic 個學生錯邊啲嘢。這個因為我們一看的時候已經知道大部分學生就錯這件事、什麼 level 的學生就會適合哪一類型的題目、這件事除了是讓學生知道自己、當時錯了其實不要緊我們什麼叫摸卷、摸卷就是我現在錯多少都無所謂、最重要是當日不要有問題、所以我們錯多少無所謂我都會跟學生說錯就儘管錯了、但是呢要答應紅上、答應 Samuel 一件事下一次再做的時候、不可以再錯咁呢個就係我哋做摸卷咧嘅最大嘅功能咯、所以你會見到我哋係會有一個系統噶。阿 Samuel 都應該係做起碼都四五次嘅特訓啦，係咪都會嚟緊？我哋都會三四次，起碼都講緊、因為點解咧？就係、想俾學生咧去有一個咧常規嘅進步，就係唔係話就咁一次咁一次嘅話咧，你可能淨係知道個成績啫。咁、但係我哋有個展望啦，下一次有冇進步咧？定還是退步？咁就會明白到自己嗰個情況，咁其實呢個好重要， 持續性咯， 係啦，持續性，因為你當你發覺你每一次都進步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你應該就係得啦。咁、但係你發覺，咦，我停滯不前喎，咁就要問翻老師啦，邊方面可以再進步、再加強咯。 始終我諗 mock 嘅用途咧，都想學生咧先了解自己個程度去到邊度，有啲乜嘢嘢可能係仲未夠有不足啊，等佢哋有進步嘅空間。同時可能咧都係訓練下佢哋咧考試上面嗰個嘅心理啊，即係唔好咁緊張啊。有一個咧叫做模擬測試咧，等佢哋舒緩下真正考試個壓力 係咪？係啊，我見都係嘅喎。嗱，好得意嘅，譬如你做閱讀理解咧、我哋現場我 mock 嘅我見到嘅實況咧、就好得。很多學生不夠時間做 的、 會的但是 你平時呢譬如學生練習呢他會說、我這個答案我不對、我們就這樣看他的答案是錯了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只是錯了零分咯、但其實當你真的實踐下來做卷的時候你發覺其實不是只有這一件事、你時間控制很重要的、你譬如你夠時間很充足時間去做這一件事的話那當然就會做得好了、但是你說我時間根本上都已經、不夠的話控制得不好的時候你多厲害都沒用的因為當時你都寫不到個相關答案嘛， 冇錯。 同埋個經驗啊，因為咧其實我同洪 Sir 而家咧做嗰啲mock卷咧，你覺唔覺有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咧第一次去考mock嘅同學咧、就算佢俾好多心機温咗好多書，咁、但係咧由於佢第一次考啊，嗰、個環境突然間唔同咗，佢個腦會變咗空白咗好多，對佢嗰個能力打咗好大嘅折扣。 係㗎，係啊， 係啦。咁跟住去到第二次做嗰陣時咧，就由於習慣咗嗰個環境啦，咁、所以咧可能温嘅力度係一樣，不過咧佢嗰個戰鬥力啊，就突然間會強翻好多嘅。 係啊， 係啊。如是者，咁跟住去到第三次嗰陣時候，可能佢基本上已經咧唔係回復翻原本嘅戰鬥力。是比原本正力再提升了、因為他開始冷靜比其他人、這個就是其實我們做mock卷的最主要的功能 呢第二個我會想起就是、要令到他們適應那個 level、因為一份試卷很多時候你譬如你坊間去買練習呢他不會跟你標明是什麼程度、我們出的試卷呢就一定是要跟文憑試很相近甚至乎如果我自己呢我會 set 得高文憑試少少高一點、我都可以打折扣譬如我而家 seven 試卷咧，係比文憑試可能高啊啲啲嘅啫。咁如果打個折扣咧，起碼都會象徵性。咁如果你做慣咗呢類試卷咧，第一次做啊，點解咁深嘅咧？佢開始就會明白啦。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全香港學生咧，佢哋喺唔同學校咧，佢哋唔同嘅老師去訓練咧，其實有機會有老師嗰個目標咧，係望佢可能係合格高少少嘅。咁、但係有啲咧就真係精英培訓啦。哇！我一定要幫你推上去五星星。咁我哋咧做摸卷咧，就係、希望個學生可以喺同一個平台上面。咁、去做一份真係似公開考試試卷，由此咧就了解一下啦。平時自己學嘅 level 夠唔夠咧？定還是係我淨係識一啲好簡單嚇、好似好 basic 嘅 concept、但係一變化我就唔得啦。咁究竟我哋係叻喺定義題度啊，定還是變化題係做得好咧？咁、其實呢個就係mock卷入面咧另一個效果，就係、你適應個程度。咁到時公開考試，可能你做慣咗時嘅時候。 都是咁樣樣啫，份卷都唔係好難啫，咁樣樣。 冇錯啊 ，mock 嘅操練可以幫同學咧，舒緩嗰個考試嘅緊張感啦，同埋適應咗個考試模式啊，同埋有時可能咧跳出自己個世界睇下周圍嘅同學仔究竟佢嘅程度去到邊。始終有時咧同一間同學學校嘅同學咧，佢唔係好知道出邊嘅同學發生咩事，反而可能我做一啲 mock 嘅操練，等佢哋可以咧同其他區啊嘅學生一齊做一個 compare， 我哋。话个比较，令到佢哋咧成绩又可以再进步多少少啊？ 系啦，所以阿 Samuel 佢本身，阿 Samuel 本身风格系咪都系偏向咧系教得佢哋系好入嗰种啊？定系边一类嘅咧？ 嗱，教咧就我就主张系教得仔细嘅，咁就个仔细嘅程度咧就应该系比 DSE 嗰个 level 咧系略深。 嗯， 系我认同阿洪 Sir 嗰个做法嘅，因为我成日同啲同学讲咧就系、是。我哋學深啲，跟住你發覺下份卷就越嚟越淺。 係啦，冇錯，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即係咧，好多時都係噶。我哋做實驗都係咁樣樣嘅。我試過俾一啲中午嘅聆聽聲帶俾啲 Form Two 同學仔聽咧，聽到嘅喎。你就會開始發嗰樣嘢。 嗱，你不過前提咧，你唔好話俾佢聽。 係啦，你唔好講。你咧，如果攞份中一嘅卷咧，同班中五講啦，呢份中七咧，佢係覺得好深嘅。係 啦。 係咁嘅，當你做慣咗咧，你會明白，原來份卷係呢個 level 啫嘛。跟住你出到去慢慢試，可能仲淺咗嘅時候咧，你就會好簡單。但係學嗰下一定會挫敗咁，但係你就係正正就咁樣慢慢克服咯。咁成功就係要慢慢克服好多嘅間距啦。係 啊， 所以我都同意係要仔細同埋要深，同埋咧亦都學生咧亦都要注意一樣嘢咯，就係唔好驚嗰樣嘢係好難咯。好多時佢複雜咧，其實點解要複雜先？我哋睇過唔同嘅複雜面咧，佢複雜唔過我教嗰堆咧。咁已經搞掂啦，好簡單做得到。但倒翻轉，如果我哋只係求學生令佢明白嘅，就咁話，好簡單，你明咗呢一個咪得咯。跟住原來遇到一啲突發嘅，可能延伸變種嘅題型，我哋又唔識做咧。咁到時吃虧嘅都係自己啦。 我諗化學科係更加添啦，因為佢個靈活性好大啊，應該變化好大，所以咧Samuel 教得比較仔細啲咧，係對同學仔有一個好大嘅幫助。等佢咧適應第二種新嘅題型，亦都唔會咧覺得好驚啊，未見過咁樣去撈翻咧不同嘅 topics， 揾翻個重點出嚟去答題嘅。 所以簡單講啊 ，Samuel 化學科係咪即係都係要一個常規嘅訓練啦？咁啊系統嘅一啲練習啦。同埋好嘅筆記啦，咁啊令到佢個記憶好啦，咁樣就可以都攞到一個唔錯嘅成績啦。 係啊，洪 Sir， 你已經講曬。 係啊，我已經啱啱學到啦。啊，一個化學唔識嘅人，我都今日識多少少啦。睇嚟真係要學多啲啦，真係唔得啦。化學，如果問我點樣去考咧，我都唔識考啊。化學 你都唔使再考啦。 唔使考啦，考我應該就我諗，我真係唔得，真係化學生物都撈亂埋，真係唔掂當。 係啊，今日咧真係好開心啦，邀請到Samuel 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去讀博士嘅心得啊，同埋教學上邊咯，亦都聽咗好多咧化學嘅小貼士啦。咁我諗咧，大家聽眾都獲益良多噶啦。咁希望啦，下一次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揾其他嘅嘉賓上嚟同大家分享啦。咁今日我哋去到呢度為止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一齊去喺紅門會嗰度見面咯。 好啦，拜拜。 拜拜。